如今欲言无上菩提，真法明性，应当直今酬我所闻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加以直心，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终此地位，中间永无诸位曲上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、是、自以常心直道嘅第二科，咁名为劝修直道，就系、是、佛劝阿难修行直道。咁啊，因为阿难所请嘅系妙三观门，咁啊就目的咧就系、是、研究啊。这个无上菩提之道，那么此道虽然是佛所证，亦是含令本有之性，但在前就名为他们隐藏，若是说出前就名为他们法明。那么若是说你想研究穷审法明此个本有心性啊，咁啊就必须要直心求我所闻。咁啊，若是话口是心非啊，咁就难以施教。就是、如今欲言无上菩提，系真法明性。此一两句经文啊，就系、是、佛按阿难嘅请意。就是你阿难欲想成就无上菩提，你发明自己本有这个真性啊，那么应当直心就求我所问，那么应当两个字就属于理所当然，你一定呢要这样去做，才可以得成无上菩提。咁啊，直心者就系、是、正直之心，冇半点嘅歪曲，咁啊，名为佢哋直心。咁啊，在《起信论》里边讲啊，佢话直心正念真如故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直心念念啊，念于呢个真如本性。咁啊，一切法不必分别。妄想啊，咁就名为叫做直心。咁啊，若是话你有所分别，就名为叫做曲心啊，就唔能够妙契呢个无上菩提。所以《维摩经》里边亦都讲啊，佢话直心至道场，就能办事故。咁啊，以直心修行啊。才可以能办这个了生死的大事，才可以能够成就无上菩提。又在《花严经》里面讲，他说菩提妙法事就生于直心地，等于说呢，一定要直心才可以发生这个菩提妙法事。咁啊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边讲，佢话心之人就容易出苦啊，好似囚林入木，佢嘅直者就先出。所以佛告诫阿难：你欲想得成无上菩提，你就一定要用呢个直心啊嚟到囚我所问。咁啊，因为直心之故。才可以与常住真心相应，可惜向下，咁啊七番妄计，咁啊计心在内在外，咁啊辗转嚟计度，纯粹都系曲心，就变咗辜负佛嘅慈悲教导啦。个十方如来系同一道故啊！ 出離生死皆如寂寞。咁啊，指一段經文就係顯示啊，用極心修行嘅利益咧來得大。所以佛就勸阿難啊，係用極心嚟到求佛所問。咁啊，十方如來，咁啊，正顯係佛佛道同。咁啊，十方如來係有無量之多，但是因中所修之法所谓直心呢是相同，咁所证的果咁亦是相同，佢化度众生的慈悲亦是相同。所以花严经话，一切诸如来是一身是一智慧啊，力无畏的亦然，咁说明是十方如来佛佛道同啊。咁同一道故就出离生死啊，就十方诸佛如来。咁同以呢个直心之道啊，就可以出离呢个二种生死。咁全十方如来能出离二种生死啊，都皆以直心。咁以极心去修行，与一切时处啊不生呢个妄念，先至可以名为叫做极心。咁上文阿难尊者啊，咁佢就见到佛有三十二相，咁佢知道呢个三十二相啊，系从呢个种种嘅界定为功德生。就不是从这个欲外生，咁啊功德就是清净啦，咁啊欲外啊就是染污，咁啊阿难因为见佛相好啊，而分开染污与共清净啊，咁啊属于呢个依他起性中啊，生起呢个遍计执性，全是啊。是个凡情见解，他的心呢歪曲了，那么绝对就不是直心了，就当然属于生死根本啦。那么所以佛就劝勉阿难，你用这个直心去修行啊，就是希望阿难舍离这个遍计执性啊，依呢个依他起性中，即下成当呢个圆成实性，个心言即故啊！咁啊，法问你阿难，如果心直就系言直啊，等于话咧，你个心系直啦。咁啊，佛现在问你阿难啊，你所答嘅亦系直，咁啊，心直言直。所谓表里一义，咁啊以此嘅直因，咁啊一定系感到啊呢个正直之果。所以话佢话如是乃至啊，终此地位，中间都永无诸位曲相。咁啊如是两个字咧，系成上起下之词，就系成上啊佛同阿难讲。你心直言直之故啊，咁啊由尾就至到头，从头至到尾啊，在呢个修行期间，中间咧冇呢个歪曲之相，咁啊无相菩提就系中啦，咁啊究竟成佛啊嘛，到达我哋嘅目的地咯，咁啊叫做中，咁啊我哋初初发心啊。就名为叫做始，咁啊你要开始发菩提心，咁啊始啦，咁啊由始到终啊，咁啊中间咧修行嘅时候，咁啊所经历嘅位次就系包括所谓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等果，个五位啊系真菩提路。咁啊，诸位智 虽然是有浅深高低不同，若是你阿能啊，果然是心直言直故啊，咁啊从此呢中中流入不着而边，起至最多凡夫地，所谓发觉初心，直至最后达到目的，成就无上菩提。咁於其中間經歷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四加行、十地等各，都絕對呢係順利啊、上進啊。於其中間冇呢個魔事、委曲之上發生。咁若是利根者，可以直趣菩提，即使你係頓根啊，你都可以渐修渐证啊，从始到终都无有障碍，无有魔事，咁啊足以证明直心嘅利益大。但反过嚟讲咧，若是话因地不因啊，呢个果就一定系歪曲啊。咁啊，所以文具某益大师讲啊，佢话只系呢个直心两个字，就已经将呢个守灵验大定嘅宗旨啊，系和盘托出。咁啊，亦都系说明啊，咁啊要以呢个不生啊不灭为本修因啊，先至可以成就呢个不生灭嘅佛果。咁啊，亦都说明，你阿难欲想啊，得成无上菩提，咁啊因中就要修呢个妙车摩托三摩禅罗嘅圆妙三观啊。咁啊，你想修呢个圆妙三观，咁啊首先咧就要开悟。咁啊，你欲想开悟啊，就一定系要自己啊直下禅当，咁啊能够直下禅当呢个常住真心啊。咁啊，以此呢个不生不灭嘅直心，然后先就可以妙契不生不灭啊，十方如来所证啊，呢个妙菩提真如实证。咁啊，可惜阿难佢啊自同未悟啊，不能直下见取，反而向下，仲有七番妄计啊！一一无非都是颠倒戏论，心言都皆不直，所以为佛所破。他说阿难，我今的问语啊，当以发心是源于如来三十二相，是将何所见，谁为外拗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他如是外拗啊，容我心目，佢由目观见就如来性相，心生爱恼，就故我发心就愿舍生死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属于俗看妄执物显真心嘅第三科，名为广破就七番妄计，就系向下佛咧有七。段经文好长啊，咁啊，既然有七段经文咁多啦，咁啊，即系有七番啊，破阿难尊者嘅妄计，令佢知道七番所着所计度系全是虚妄啊，从舍而不用，就生死可断。咁阿难尊者本门高深，早已进入菩萨位，咁啊，而在引佢呢个大雄大力之志啊，咁啊，处处计度，咁啊，无非都系代表我哋嗰啲苦恼众生执着。咁啊，而佛所破者呢，咁啊，亦是破我等呢个苦恼众生啊嘅情执，但系众生嘅情执虽多啊，就不出阿难向下就七番所计。咁啊，现在佛向下有七番所破， 破呢个妄想执着啊，唔系真心，乃系生死根本。咁啊，我哋呢啲末世个苦恼众生啊，若是意念执此经，咁你应该知得呢个妄心系个生死根本，系个过患债啊。咁我哋应当就要舍离，不可执着。咁啊，生死就自然可了。咁啊，分为七科，第一就是正破计内，第二就破转计在外，第三是破转计前根，第四破转计见内，第五破转计随身，第六破转计中根，第七呢破转计无住。咁现在七科中第一科是正破计内，咁在呢个七科经文，其他个六科咧都有一个转字，即系辗转咧执着而已。咁只有呢个第一科咧，就叫做正破计内啊，系正正式式破。咁一切众生啊，计个心咧在身内。因为一切众生啊，个个都系执着，系话个心咧响呢个身里边，唔单话今日如是执着，从无始以来啊，都系如是嘅执着。唔单话一个众生系如是执着啊，所有众生都系如是嘅执着。所以计心在身内啊，就系一。是众生的妄计，所以佛呢就破出。那么破就是在于佛的智慧才可以破，而执着就是在于我们的众生。所以佛所破者，不是说破阿难个人，乃是破尽一切众生计心在内那种的执着，咁就名为嘅正破系计内，咁啊又分为五大科。第一系惊喜如心，第二系如明降伏，第三系跌其内执，第四系原是定啊，第五咧就正破非内。咁现在第一科咧叫做惊喜如心，惊就系惊闻啊。起就是生起，原心呢就是阿难尊者原佛三十以上的妄心。阿难和我今问语，当语发心是源于原来三十以上，你将何所见啊？是谁为外拗呢？那是一段经文，在佛这个经文之中啊，最重要者就是将何所见，是谁为外拗这两句经文啊，那么亦是要审出阿难以何者为能见啊，是谁能生这个外拗，那么审查既定啊，才可以呢破佢嘅执着。所以后世嘅宗门，呢个禅宗历代嘅祖师啊，咁啊教人哋参所谓念佛嘅系边一个？咁啊边一个人呢系真真正正去念佛？咁啊参父母未生以前，咁啊边个先至系我？咁啊亦都系咧。在此两句经文啊，嚟得到一种嘅受用，所以此处咧最重要嘅就系问佢将何所见啊？你谁为外拗咧？咁啊，如果以常人嚟讲，咁啊系人都知道，以眼系为能见啊，以呢个外拗。分别妄想是为心， 咁啊，如是说系大错特错啊，都系为本经咧所苛斥啊，亦为佛所破。因为能见者绝对啊，唔系呢个肉眼能见啊，乃系我哋呢个见性能见。咁啊，如果话你一定系要讲肉眼能见嘅，咁啊，任何一个死咗嘅人啊，佢都仲有个眼存在噃。咁啊，点解你同佢讲话佢只眼又唔喐啊？佢根本就唔知系乜。咁啊，点解呢个死咗嘅人都有眼啊？佢又唔能够见呢？咁啊，说明见唔系我哋呢个肉眼啊，而系呢个心法呢系能见。咁啊，亦可以说我哋嘅真心呢先至系能见。所以向下第二段经文有十三遍遍之多，说明呢个见性系是心的天眼啊。见性系无牵，系无灭无幻无假。见性咧系不生灭，所谓此经妙明啊，即性与真性啊，你要直下承当。所以十番所显，乃系显示呢个见性啊，乃系当人嘅常住真心。所以见唔系呢个肉眼能见啊，而系我哋呢个心法嘅见性。所以始终佛问阿难，你将何所见啊？就系、是、大慈悲，欲想令阿难啊，在此一句问话之中，能够回光返照啊，直悟见性系心，唔系呢个眼能见。若是离根者，咁就狂性顿歇的歇的菩提，即是暗顿者咧，悟后渐修，亦都菩提可证啊。可惜阿难未能领会，所以故有向下咧十番显见嘅详细开示啊，显示见不是眼啊，而系呢个见性咧，呢、这个真心为能见。咁啊，由我哋通常人都系以呢个外拗为心，咁啊，阿难亦都同普通人一样啊。佢话外拗佛嘅三十以上，然后先至发心出家，与普通嘅人呢冇乜两样。咁啊，其实外拗非真心啊，此个外拗心，因为尘境而有，由外境而生起。咁啊，即使阿难啊，佢之所以发心，咁啊，亦都系有佛嘅三十二相啊，为佢所缘之境。咁啊，因为有佛嘅三十二种相好啊，先至生起佢嗰种咧爱拗佛嘅三十二相之心。咁啊，此心既然因为佛嘅三十二相而生起啦，咁啊，此心啊绝对系虚妄啦。咁啊，在呢个三烦恼之中，属于贪烦恼啊。所以现今佛问阿难，佢话谁为爱拗啊？咁啊，呢句话问得啦，系好认真啊，亦系好重要，就系欲力阿难啊。能够直下承当，唔得妄想，是彻底虚妄啊，唔是真实。咁啊，等于话于呢个妄想之中啊，能够直下承当，自己本有真性。咁啊，从此啊，以此悟真性为本修因，咁啊，先至可以咧修呢个妙三观门，成就十方如来。得成菩提，咁啊，亦即是阿难自己咧，咁啊，所以啊，发心嘅，可惜阿难未能领悟啊，所以向下接续啦， 就有七番破网，破佢所执啊，纯粹系个妄想，唔系个真心。咁啊，此两句经文啊，咁啊，亦即是下文啊，佛啊，开示呢个二造根本，不但系为全经嘅最重要啊，亦系修行者咧绝对唔可以忽略。因为佛问阿难，你将何所见啊？咁啊，欲想令阿难悟得如是地应啊，是心非眼，是常住真心。你若是能够如是领悟啊，就系、是、为呢个涅槃根本，咁啊依之修习啊，咁啊无上菩提就自然得成。咁啊，佛问阿难，你谁为阿难？咁啊，欲想令阿难知得呢个爱难，非是真心啊，乃是生死嘅根源。若能从此舍而不用，咁啊，生死的根源就自然就可了啦。咁啊，所以此一段经文啊，其中两句最重要嘅。就是属于呢始终啊，所谓谁为爱难，亦都呢将何所见。咁啊，呢两句经文若是能参得破，咁啊即是明白呢个二种根本啊。咁啊，从此舍妄想而不用啊，依呢个涅槃根本去修，咁就生死可了。菩提就决定得证。我阿难发佛言：世尊，佢如是爱拗啊，系用我心目。此就阿难尊者啦，隆隆统统啦，咁啊答复佛。咁啊，因为佛问啊，你将何所见？系谁为爱拗？咁啊，呢种道理咧，人人都知嘅，因为一切众生。都以眼为见啊，以爱眼为心，咁我阿难都亦系众生之一份子啊，所以系以眼系为见，系以爱眼系为心，所以话佢哋如是爱眼系用我心目，由目观见就如来性相，心生爱眼，咁啊指三句经文啊。就是属于分别答，就是说我阿难以这个眼目啊，就见到佛的殊胜的三十二相，所以我阿难执定这个能见者属于这个眼啊。咁啊，有对佛的三十二相心生爱眼，所以我阿难就决定啊。认呢个爱拗都为心，咁啊，如是咧就完全啊属于呢个凡情嘅妄执。点解呢？因为见本来属于呢个心法啊，就唔属于呢个眼。咁啊，众生迷见就为眼啊，咪即系迷真认妄啊，等于认子就作贼。咁啊，爱拗本来就唔系真心，咁啊，众生迷爱就为心啊，即系认妄就为真，等于咧就认贼作子啦。咁啊，由是啊，失于原相，就故受轮转。咁啊，因为迷眼就为见，不知道能见者嘅系见性啊，所以先至有向下十。翻遍遍嘅经文，咁啊，因为执呢个爱拗为心，唔知道爱拗非是真心，所以向下有七番破妄嘅经文，就故我分就愿舍生死啊，咁啊阿难见佛嘅三十二相，咁啊以眼就为见啦。爱拗佛的三十二相， 是以这个爱咬的为心，虽知迷见为眼，就是迷真认妄。若是说执着这个爱咬为心，那么即是呢执这个妄想是为真实，那么此两种的执着呢，正是生死根本。但是十方如来德性的无相菩提啊，是不生不灭，一定要依啊这个不生灭是为本修因，先至可以得到。若是话你依这个生灭根本去修，点可以能契这个不生灭的佛果呢？就唔单为有为本经啊，以不生不灭本修因嘅宗旨啊，咁啊亦都唔知得何者叫做二种根本啊！你不知道见性系是心不雅，咁就不知涅槃根本啊！你不知爱拗非心，就系不知呢个生死根本。咁啊，不知生死根本，咁啊，生死就不能了啊！你不知涅槃根本，佛道又点可以能成呢？所以二本不灵啊，就唔能够舍生死而趣无上菩提。咁啊，现在阿难佢话故我发心就愿舍生死啊！就是執着这个爱咬为心，執定以眼是能见，纯粹是虚妄，因中是我想執着是虚妄，那这个生死又怎样可以了呢？所以向下都为佛所破。佛告阿难，他如语所说，真所爱难是因于心目，他若不即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弃国王是为贼所侵，他发兵讨除，士兵当知贼所在，始与流转，就是心目为咎。那么此一段经文呢，是正破计内的第二科，名为他们喻明行科，就是佛以譬喻来得发挥显明降伏尘劳妄想的道理。在佛告阿难，咁佛同阿难讲啦，咁为如语所说啊，就真所爱难是因于心目。咁啊，三句经文呢，就是安定阿难的情执嘛。咁啊，因为阿难上文啊，以眼是为能见啊，以个爱咬呢是为心。咁啊，阿难既然是如是的执着计度啦，咁啊，佛呢欲想破除佢呢个执着啊，所以先呢就要安定佢呢个情执。即是安定他所答，然后先至破他，即使他要改口都无法子转变。所以佛告阿难，就如你所讲，你真所爱咬是因于这个心，以爱咬为心，以这个眼是为了能见。都话若不即知心目所在啊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此就系佛呢明明白白咁啊，开示阿难。咁你欲想修呢个妙三观门，你先要开悟啊。咁你开悟知得心目所在，何者叫做真心啊？何者你叫做能见？你要知得这个心目所在，你先至可以论修啊，亦即是中下，你能够打破统底，参破本来， 咁你嗰陣時先叫修行咧，先至係叫做真真正正啊，悟後而修。不然嘅話咧，都係徒勞無功啊。咁啊，你若想知道目所作，你要了知眼咧係不能見嘅，能見者係在於呢個見性啊。咁啊，如是而知咧。咁你叫做知得呢个涅槃根本，咁啊随顺收集，咁就菩提可成。你若是知得呢个内牛，非是真心啊，系因境而有，彻底虚妄，你不起执着，咁就生死可脱。咁啊，假使一个修行者。你不知呢个心目所在啊，执眼系为能见啊，执呢个外牛妄想为真实，咁就叫做不知呢个二种根本啊，咁又点可以能够降伏呢个尘劳烦恼呢？所以尘劳即是系烦恼啊，因为你啲尘劳。有呢个染污而，有呢个扰动而，所以烦恼就属于呢个尘劳因，生死系属于尘劳果。烦恼能够扰乱自心，生死啊能够令人痛苦。若是话行者知得心目所在，咁就生死因识啊。生死果亦都枯竭啦，咁啊，所以你阿难，咁啊，请佛开示，十方如来十乘菩提，妙奢摩诃，三摩禅罗，无非都系想啊，康复尘劳，咁啊，成无上道，咁啊，但系你想降服嗰啲尘劳烦恼啊？你就应当先要知得呢个心目所在。若是你不知心目所在，就肯定唔能够啊降服呢个尘劳烦恼。你又点可以消化入性，成无上道呢？咁啊，所以若不识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，就属于在呢个佛法中咧嚟到说明呢个降伏嘅道理。咁向下属于呢个譬喻，咁啊用譬喻咧嚟到降伏啊尘劳烦恼嘅道理。咁啊，无论用佛法嚟说，或者用譬喻嚟讲啊，都系先要开悟。然后先至叫做真修，若是未曾开悟啊，不明叫做真修啊。所以话，譬如国王系为贼所侵啊，咁啊发兵讨锤，士兵就要当知贼所在。咁啊呢个经文呢就好明显啦，话有个国王。咁佢俾嗰啲外贼嘅侵凌啊，打佢呢个国家，咁啊呢个国王啊当然下令咧，咁啊指挥嗰啲兵啊去讨除嗰啲贼人，咁啊但系嗰啲兵咧，你一定要知道嗰啲贼人所在啦，咁你先就可以消灭佢啊嘛。咁啊若是话你出兵啊，嗰啲兵都唔知啲贼人喺边度啊。啊，咁你又点去捉贼啊？咁啊，点个降服嗰啲贼人呢？咁啊，在呢个譬喻之中，国王就系譬如我哋个本国真心，贼就譬如烦恼啊。呢个兵呢，就譬如呢个此国嘅妙观贼字。咁啊，国王为贼所侵。咁啊，当然就唔得安宁啦。咁啊，譬如众生啊，呢个本国真心为呢个烦恼贼所害啊， 所以生死流转就唔得自在。嗱，咁啊，国王既然为贼所侵，咁啊，国王就发兵讨伐咯。咁就譬如我哋知得啊，呢、这个本国真心，既然为呢个烦恼贼所害，令我哋生死流转，不得自在。咁啊，我哋就要起呢止国志啊，要齐收三冠。咁啊，士兵要当知贼人所在啊，咁啊，然后先就可以直破其巢穴，所谓擒其贼首啊。咁就譬如我哋起呢个止国妙志，收呢个妙三冠门。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烦恼贼所在啊，你才能够降服。若是说那些兵不知道贼所在啊，那么怎可以捉贼擒王？就譬如我们的修行人，若是你未曾开悟啊，就等于说不知这个烦恼所在了，咁就唔能够随便收啦。所以从前啦，咁有人咧问佢嘅师长，佢话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时啊，咁啊点样咧？咁啊佢嘅师长啊答复啊，佢话知之就不为冤啦。你最紧要要知得，你如果知得呢个家贼系点样咧，咁你就不为佢所害。咁啊，佢就唔系你个冤家啦，所以呢个知之一字啊，咁啊，即时系开悟啊。若是我哋不知，即时系迷，但系迷之以悟啊，知如同不知咧，不过系我哋一念心而已。咁啊，说明迷之以悟啊，在我哋一年之间。咁下文嘅二十五姓，各层圆通，门门都可以入道啊！就系说明此二十五位大菩萨、大圣人，就系以呢此国智啊，知得呢个烦恼贼所在，所以先至发呢个智慧兵，滅除呢个烦恼贼，咁就悟证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咁最后嗰两卷嘅经文，即系第十同埋第九卷啦。咁呢个五十重音魔前嘅四十八种，都系不知呢个烦恼贼所在啊，咁啊即系迷啦，所以堕于这个天魔外道，与这个烦恼贼作伴啊，就为贼所侵。咁后嗰两种虽然系正到小成啊，但系仍然未曾究竟之心目所在，所以唯愿圆通背离菩提啊，心前空种，所以悟与个未悟啊关系不浅啊。凡修行者对于呢啲问题呢，系应该一定要透彻了解，然后先可以论修。故话始于流转，系心目就为垢啊。咁啊，始于阿难，流转于生死呢，就系不知呢个心目呢系为过垢。咁啊，但系始终有个问题。咁啊，诸佛菩萨啊，咁啊都亦有心目喎。咁啊，点解佢哋又唔流转呢？因为即皆知得呢个心目所在，所以就冇呢个过咎而不流转生死。我哋一切嗰啲苦恼众生啊，不知心目所在。以这个恶恼的为心啊，执着眼为能见，不知道这个外恼是妄想，不是个真心啊， 佢唔知得呢个眼根本系不能见，能见者就系见性啊，所以不知呢个心目所在，咁啊因此遭罪业，就难免受呢个生死流转之苦啦。所以话知就即使系悟啊，不知就系迷，咁啊说明心与目本无过咎啊，过咎者咧系在于不知。若是我哋知得目能见者，唔系在于呢个眼啊，呢、这个外貌系纯粹系个妄想，唔系真心。咁啊，如是去了知咧，咁就绝对冇呢个过咎啦。